山河，品味玉林三分，慕名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份回忆。我的故事，我的歌。品味玉林三分，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记者目前从河北省旅游委了解到，今年河北省将建立旅游信用信息红黑榜制度，一方面及时发布诚信经营先进典型红榜，对信用良好的旅游经营企业予以褒奖和重点的扶持，另一方面适时公布违规不守信的反面案例黑榜，对旅游市场违规失信行为和游客不文明的行为进行曝光和惩戒，增强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随着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青藏铁路公司于5月20日起已经开行了新名著查卡天空之境 Y9612-Y9611 次旅游列车，游客前往查卡盐湖、青海湖、鸟岛等沿线的景区游览，当天即可往返。京东地区最大的樱桃园宏远樱桃采摘园5月13日开园，品种齐全，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大樱桃在园内随便吃，出园按斤卖。这个夏天到宏远樱桃采摘园避暑乘凉、休闲度假，园区接待团体游客、自驾游等，详询可咨询153-4316-7957、155-3266-4057，更有超值优惠及礼品等着您。地址：西柳村宏远樱桃园。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 哈弗授权新风云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维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电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情感纪念册。 九点之后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的第一首歌，佩雅蔡健雅，好无聊。 突然间发现你也只是个人很普通，那些浪漫的事不会天天都有，用你谈起恋爱，因为害怕太寂寞，谁不怕寂寞。当爱情有了伤痕 OK 痛也没有用，我听我的音乐，你和你的依旧，没有什么快乐，也没什么不快乐。其实我想说、好无聊，真的好无聊，我想念词没有爱重要，好无聊。

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温柔，我深爱的人现在抱着谁呢？雨滴它一次一次送走了一些寂寞，可是待不久你说我爱你，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我喜欢的人却不忘记了我，回忆它一滴一滴从天上慢慢降落，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说你是那么温柔，我深爱的人现在抱着谁呢？雨滴它一次一次送走了一些寂寞，可是待不久那天你说一句我爱你， 双紧握的手，走过全世界很多街头，简单相爱的心中不懂天高地厚。那时候我们的感情不问理由，拥抱总是在吵架之后，从来都没有冷战多久的念头，幸福在日子里一天天的累积成功，终于有人手看你空着的手，在回家的路上紧一前一后，是不是从前的点滴温柔逐渐溜走变成了伤口，是为什么到今天才发现两个人有那么多的要求，是不是不管我对你多好，问你多久也不能回头，你一个人无言泪流，是否为了失去自由，虽然睡在左右也只是熟悉的朋友，正在老地方等候，你有无数迟到的借口，每个都像你那么可爱觉得享受，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太讲究，有次试着喝一点烈酒，在雨中反复走到世界的尽头，幸福在日子里一天天的累积成功，终于要燃烧，看你空着的手，在回家的路上紧一些以后，是不是从前的点滴温柔逐渐溜走变成了伤口，是为什么到今天才发现两个人有那么多的要求，是不是不管我对你多好，问你多久也不能回头，你一个人无言泪流，是否为了失去自由，虽然睡在左右也只是熟悉的朋友，水长流，流光了泪水也不能回到那时候，是谁贪心妄求，谁首先说不如分手，是否在握紧你手也失去温柔，逐渐溜走变成了伤口， 要求，是不是不管我对你多好，管你多久也不能回头。你一个人无言泪流，是否为了失去自由，虽然谁在左右也只是熟悉的朋友。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一三三，我爱的radio。 三个交警温馨提示：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雨伞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不是吗，哭完了心会比较好受，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哭总要学会自己承受。不是吗，一切只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之余你爱太落后，只懂得付出不知闪躲，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却不愿有我，总是放感情少不了温柔，什么自由原来我想过，曾经爱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爱的是只一空，只想剩下几种的苦的承诺，你要我用生命去复活，曾经爱是那么温暖，结果呢到最后爱的是要离了，似乎相信你的答案，结果呢还不是都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一个人独自承受。 相信你了，结果呢还不是那样，一个人独自承受。 耳边刚刚听到的是关悦带来的结果呢，随后继续跟你分享到的是林志炫蜘蛛。其实说到林志炫呢，他对自己的音乐要求非常高，甚至可以说是苛刻，他要力争每个音都唱得非常完美。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蜘蛛。 我在爱经过地方结网，然后在角落静静的盼望，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层层层层迂回的网，留不住微风，留不住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慢慢慢慢透明的碗，沾上了露水，沾上了沧桑，我像谁也没有答案，但我们在自己往生。我在爱经过地方结网，然后在角落静静的盼望，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层层层层迂回的网，留不住微风，留不住时光。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

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回忆怎么填也填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再也难逃。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可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 老狼的歌《情人节》，随后听到 By Two 你并不懂我。说到 By Two， 当年二十世纪之后，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他们比较火爆，那时候发行很多他们的一些歌曲，传唱度也很高。但是到后来，现在好像关于他们的消息非常之少。今天要听听看这首《你并不懂我》。 开始变成习惯没有时间，我们像陌生人，不再关心谁的明天。看不见我内心隐隐的我，我就在耳边听见遥远的声音，喊着努力多一点，不急，等化成美丽的消息，我真的好想念。不见我们失去的不知陪伴，才发现有多希望能够回到从前，回到那年经过初恋时还是最初的你。 好久没有吹微风的晚上，

张学友的这首歌叫做 Linda， 随后会听听看今天九点的末尾歌曲孙燕姿带来的任性。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待会儿再见。 喜欢听歌，感人的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谁不找我就醒着，不再让日子被打乱了。寂寞很吵，我很安静，情绪很多，我很镇定，因为堕入所以放弃，不愿再被东西固执，算不算任性的要求，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用逃避让感情犯错。喜欢唱歌，动人的歌，它让我活得一点轻的得不到，我就放掉，不去碰触到我的需要。寂寞很吵，我很安静，情绪很多，所以放弃，不愿再被动心，什么算不算人情的要求，人总是不能太容易感动，爱来失去，自我失去包容，只想要从混乱解脱。算任性的要求，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用逃避让感情犯错。喜欢听歌，动人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 你和我看着蓝天，天无言，自由地感受整个夏天，这样是你想起他混乱的句点，你掉眼泪，我陪心碎，你松开我那双手，内疚和挣扎，恨自己犯了错的感觉，你和你抱着我时候心里出现一个他，想情感玩家，你说你 知道。你松开我那双手，美酒和衷肠，让自己犯了错的感觉。你和你抱着我，是否心里出现一个他，想情感玩家。你说你虽然依然爱我，却无法忘了他。简单的我爱你的复杂，可是我却不是他的不大。你想要的他是吗？有太多细节让你挣扎，有一种的牵挂，就把他思念融化，就是要成全你和他。去飞吧，只要你微笑，在角落的我也知道。别怀疑放弃我是否对错，我会自己好好地过，不要再埋怨自己做的承诺。我爱你不复杂，可是我却不是他的不大。你想要的他不是吗？太多细节让你挣扎，有一种的牵挂，却把他思念融化，就是要成全你和他。去飞吧，只要你微笑，在角落的我也知道。 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金钟大鼓的演奏中，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金钟大鼓起源于金东三河、宝坻、香河一带农村。2006年5月20日，金钟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完善油气管网公平的监督机制。油气干线的管道以及省内和省际的管网均向第三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据国资委消息，2016年中央企业投入了扶贫资金27.18亿元，比2015年的资金投入量翻了一倍，实施各类的扶贫项目1984个，惠及贫困人口15.3万人。国际方面，韩联社昨日援引韩国海军和驻韩美国海军司令部消息称，韩美海军今年一月在釜山海军作战司令部成立了联合海洋作战总部，以加强韩美海军情报共享、联合作战及后勤援助，紧急时负责商议迅速出动航母和潜艇等美海军的战略武器。

着你为爱甘心给个钱，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边走，任性感觉忘记我不变的誓言，多眼泪断了线。那夜其实你有那么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刀枪等你出现在眼，再也不见心碎了可能在海边，一抬头就看见你，一抬头就看见我，也你一抬头就看见。 Oh, 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眼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眼湿的泪与谁相对。 之后，这是李宗盛的歌《寂寞难耐》。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想指出来是你的谁。 带着

心底想明白，把它浓度一百，你的爱爱上竞赛淘汰赛接力赛，当白把冠军拿下来，我要现在留下你酒红色的爱，快快快快秀出爱的高来，没有不该反应再加快，难道你真金发白继续发呆，心动要慢慢的摊开，会有未来。 Vila Vila 流星时光转过， Vila Vila 最炫是我， Oh yes oh no 最爱转到经过， 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 Vila Vila 当然有我在转过， Vila Vila 刚看结果， 这首歌叫做《实况转播》，随后要听到的是胡彦斌的《成长》。说到胡彦斌呢，是内地暗地的小天王，他的很多的一些音乐作品，他自己的创作能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今天要听听看这首《成长》。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低？你是否痛彻心扉，却被人遗忘？你是否在梦想和现实面前对自己撒了一次谎？你是否在孤单寂寞的夜里才学会成长？谁会在乎我们身在何处？谁又会知道我要去往何方？许多的沟壑等着我去跨越，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是否理想背景却无家可归？你是否找到一份理解却流下了眼泪？你是否在爱情和朋友之间对自己撒了一把盐？你是否在和青春说再见时才学会成长？谁会在乎我们身在何处？谁又会知道我要去往何方？许多的沟壑等着我去跨越，许多的束缚等着我去解放。放慢脚步，熬过这曲终带伤，放我的全部，许多的迷茫等着我去领悟，许多的遗憾等着我去弥补，这或许对我才是一种满足。 撑得太久，无奈寂寞是独有种，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们软不隆冬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yeah、 你看那秘密我在想的回去，让你喝了让我写上来那次你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痕迹，你一个人身上又何来去，然后一个人在这里吹我冷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们很好没关系， 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不放，死圈的圈子命运冲冲冲，打不开的心门难得走，门门门，你要学学那个李白李真的形象，我说这风筝是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我的秘密我在想的过去，这一刻让我写出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一个人身上又何来去，多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这一刻让我写出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一个人身上又何来去，多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等号复式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联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家人的陪伴，从金融街海景空域出来，悠闲的漫步沙滩，尽情地享受海风的吹拂，海浪的拍打，近处飞鸟盘桓，远处帆影点点，海天一色，

你带偏一根品冠的这首歌叫做《半生熟》，随后要听到的是今天的末尾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孤心泪》。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拜拜。 我是一滴人放孤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滴往泪，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 悄悄花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深情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爱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流浪在夜空，流浪使我不再寂寞。 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滴往念，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滴往念，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在我被追赶已久。 花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深情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闻到爱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流浪夜空，流浪使我不再寂寞。 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滴往念，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滴往念，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不要再和他见面。 想起